嘻哈包袱就不用说了，就这种曲艺性质的， 对， 很多， 对对、 嗯、 很多， 嗯。 然后呢，是什么机缘，就是说让我和这个吆喝叫卖产生了这个缘分呢？ 嗯， 就是那是2004年吧，也是12年之前、 嗯， 就是在电视台播了一条新闻，是我的一个启蒙老恩师叫张桂兰， 嗯， 他在电视里边呢，就是他本身就是很瘦。然后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愿望，就是当年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 嗯， 然后老人家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他想把他肚子里这点吆喝叫卖的这些记忆， 嗯， 能够找一个传承人帮着整理一下，然后把它继承下来， 嗯， 不至于这门手艺到他百年之后 没了， 失 传了，失 传了、 嗯、 失传了。就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藏红老师啊、 嗯、 也是咱们北京市非常有名的一个吆喝叫卖大王，当年胡杰清老师还给他写的啊京城叫卖大王藏红老师， 一个老爷子， 对，藏红老师原来是我们老北京叫卖艺术团的团长， 嗯， 然后还有几位老师，当时他们共同表达了心愿，就是想把吆喝叫卖能够传承下去， 嗯， 然后呢那会儿我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电视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看到这条新闻之后， 嗯， 我毕竟我自己是学相声的， 对， 因为当时我们很多的相声段呢，大家都知道，像一些侯宝林大师的《卖布头》啊，《八大改行》啊， 嗯 《买卖论》呐，《大行论》，这些都是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要吆喝，是要去叫卖的， 对。 就是 其实你们学相声基本功当中也有一方面这个知识点的普及， 对，但是 没有那么系统， 对，但是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不会说特意的去教你吆喝叫卖，这是没有的， 哦， 所以就是毕业之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比说明天我们要上这个八大改行，八大改行里头有八段，卖菜啊，卖包子呀、啊、卖柿子呀、啊 嗯、 卖西瓜呀、啊、卖大小金鱼啊，那你就得去学，那这学怎么办，只能是去音响店，因为当时的时候不是像现在我上百度一查、 嗯、 或者我到哪儿一查下一个 MP3 我就能听到、 嗯、 当时不是，当时就是我只能去音响店买一张 CD 带， 嗯， 买一盘录音带， 嗯， 哎，然后照着侯大师侯宝林大师的那个录音我听卖菜是怎么样，我再学，但是咱们老北京有一个老话叫砍得不如炫得圆，我当天我听完了，我学完了，第二天我上舞台去表演了，底下的老观众他会摇头，听着不是很对。 您学的是相声里的吆喝，而不是真正的吆喝。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不是真正的吆喝，因为你没有钻透、 嗯、 你没有吃进去，你没有领会到，你只是照葫芦画瓢 啊，对， 但是画的还不是很那个什么， 嗯， 所以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吧，然后就是促使我去跟老师来 专门学这个， 专门学这个。但是、 嗯、 以前我也跟其他的媒体朋友讲过，当我学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就想放弃了。 为什么？ 很枯燥很无味，就是你没入进去的时候它就是很枯燥很无味，当时就觉得这东西学完了，首先第一点 能干什么呀， 养不了家糊不了口、 嗯、 另外学完了之后你就一抹剪子抢菜刀，你就一卖冰糖葫芦，而且这个、 嗯、 当时老师就是这耳朵，就是你老师教完了我这耳朵听完了，这耳朵冒出去了，第二天老师，因为我们当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是每天在天坛公园围着天坛公园的这个外坛，我们就在转、 嗯、 一边转老师一边教晃，今天教一段卖菜，哎，老师说明天早晨来了得吆晃，哎呀，咱你给吆吆吧，不成，就还是不会 吆喝不出来，是 吗？吆喝不出来，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吆喝不出来、 嗯、 然后大概是15天20天之后、 嗯、 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跟老师说了，我说您看藏红老师当年有自己的一张 CD、 嗯、 我说您想不想有 CD 带呢，老师说想、 嗯、 我说那就这样，我说咱也上录音棚、 嗯、 我去给您灌一张盘，然后咱们找一个正规的出版社把它出来，其实呢我这也是一个小私心，为什么呢？ 帮他传承了记忆，然后把自己解脱一下。 我就不准备再学习了。 嗯， 就是好歹给老师有个交代。 嗯， 但是呢，当时录完了之后，当时那年是录了70段。 嗯， 录完了之后，灌完盘之后，需要后期制作。 嗯， 后期制作是很麻烦的， 对， 因为他不是内行人，他 因为老师他毕竟岁数也大了，有一些吆喝的，好比说吆活螃蟹，咱们说吆活螃蟹， 嗯， 咱们是这么吆喝，但是在老师那个那他，因为他年岁大了， 嗯， 他吆出来就哟活螃蟹，就是他吆出来之后，如果不是 有些字音 不是内行人，他做后期的时候，因为他要听，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吆喝的是什么。 嗯， 完了还有一些里头要加一些响器的配音呐、啊， 嗯， 像金龟啊、换头啊各种的音效啊， 嗯， 很麻烦。然后我就想，那我就买一些简单的设备。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弄了一些像 Quidi 啊、Premiere 啊、绘声绘影，反正就简单的一些。完了又买了一些简单的这个调音台啊、音响设备。在家弄了两个月， 嗯， 就是每天我会从晚上10点开始弄，就是每天晚上我会弄5段到6段，弄到第二天早晨5点，然后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再到天坛公园去跟老师去练习， 嗯， 这样我持续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每今天晚上好比说我弄冰糖葫芦， 嗯， 冰激凌雪花酪，酸梅汤，卖菜、 嗯， 然后明天是大小金鱼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2个月下来。有一天又到天坛公园去，老师说您那个这个你录音录得怎么样了，就是这个后期、 嗯、 我说差不多了，我说已经弄得差不多了，我说已经送到出版社了木盘，完了老师说那今天得吆喝吆喝吧，说不能不吆喝了，当时还围了好多人， 嗯， 就是观众啊，我说那行吧，您说来哪段，完了老师说那你给吆喝哪段哪段，说完之后当时我都没考虑，直接就夸那声音就出来了，老师还在纳闷，哎你带着什么什么录音的提前录好了的什么话匣子呀，或者我说没有，完了老师说那你再来一个，我说再来仨也行，后来哇就放开了，底下的这些老百姓啊观众就拍好，就是这个拍手说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后来我琢磨出来了， 嗯， 就是当时是想放弃了，但是通过这2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听，每天反复的在一段一段，因为要找瑕疵，哪段不行哪段要剪，然后每天听每天听，而且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完这段，我还要配着老北京风格的这种音乐 和这个响器， 就融入进去到了那个年代了。当我这张盘录好之后灌出来之后，我再听它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就是一个老北京的有声风俗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坚信我一定要把这个事业一定要做下去，做好。 太好了！正如孟老师所说啊，我们第一次听这个老北京吆喝，可能觉得会有一点吵，或者是觉得找不着调，我们是不理解当时的那种年代感，这是要有年代感在里面的。可能你刚一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没有那个年代感，而是反倒是自己的一个小私心把自己给推到了这上面、 哦、对对对， 这个老北京的吆喝确实是要有年代感，但是如果我们往上追溯它的年代，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吆喝呀、啊、 嗯， 现在大家伙儿都说是老北京叫卖， 嗯， 其实这是一个小误区，老北京叫卖这是一个新词 啊、 嗯、是这个解放以后甚至到80年代90年代老百姓给他起的 现在的名儿 啊、现在的名儿老北京叫卖， 嗯， 最早先他的名儿叫什么呢，叫报君知， 报君知，报告给先生您知道 啊，报君知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意思吗， 君知就是过去啊、嗯、咱们这个有一老北京有一个行业，就包括现在咱们盲人失目的先生， 嗯， 失目的先生他要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要让人知道盲人来了，是他手里有一个响器，他这个手拿一个马杆，这个手有一个小铜锣，他一敲，人家就知道哦，盲人来了， 嗯， 报告， 自行让路， 自行让路，报告就是君子知道， 嗯， 哎，我盲人来了，所以后来老北京有一个行业就是盲人算卦， 嗯， 就是报君知，他手里拿这个就是报君知。 嗯， 报君知后来演变成的就叫货声，卖货的货，声音的声，货声也有叫市声、 哦、 市井声音， 嗯， 再后来就叫吆喝， 嗯， 再后来就是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名，哎你老北京 叫卖， 叫卖是个新词儿啊，又在叫卖的前头加一个老北京，就叫、 嗯、 所以后来就老北京叫卖，其实他真正的就是吆喝， 我觉得有很多吆喝词儿啊特别有文化，我们仔细去听，他会把这个，比如说卖菜的哈，他会把这个菜进行一番的描述，他不是简单说我就是卖菠菜、卖韭菜、卖什么，他会把这个菜进行描述。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蛮有文化的。 对，大家看那个现在的好多影视剧，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会看到原来咱们那个影视剧，比如说《封神榜》，姜子牙卖面， 对， 那个时候的吆喝叫卖和现在的吆喝叫卖。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嗯， 好比说卖烧饼就哎烧饼大烧饼， 嗯， 哎好吃的烧饼，哎卖西瓜嘞大西瓜，又甜又大的西瓜。 对， 现在的菜市场的吆喝也是这么吆喝，大烧饼嘞，哎卖西瓜，它是没有区别的。 对， 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吆喝叫卖到什么时候形成了它的套路了呢？ 嗯， 就是到清朝的末年， 嗯， 民国的初年。 嗯，对，它是有形容词在里面的，而且很多修饰。 对，就是。好比说是这个卖冰凌雪花酪， 嗯， 给的多嘞，雪花的酪，见卖了多，给您尝尝口头，一分我也成嘞，二分我也卖，不用那机器就用人来拽，就是一分我也成，二分我也卖，不用那机器就用人来拽。 嗯， 过去卖冰凌雪花酪就是一个 冰活 大木桶 啊， 然后靠一个人来拿线绳勒。夸夸一勒，勒完了之后出来的东西就类似于咱们现在吃的刨冰。 嗯， 哎，所以他就是他是为什么要这么吆喝呢？我不吆喝我卖不出东西， 嗯， 我吆喝了我也不见得能卖出去多少。 嗯， 如果我把这个词儿编得好一点，编得花里胡哨一点， 嗯， 我能够再带有点韵味， 嗯， 那我东西会卖得更多。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北京吆喝为什么好听呢？你要仔细去听哈，它里面是有文化在里面，有文采在里面的。你比如说刚才就是拿您说的这一段，它就有情怀呀。哎，我一分也卖，我二分也卖，就是你多买我也欢迎，你少买我也不嫌弃你。然后呢，我还都是人来赚，你看我亲自给你弄。其实它是有这样的情怀在里面的，就很有趣，很生动。 对，包括这个咱们夏天喝的这个酸梅汤，现在九龙斋啊， 嗯， 这个什么的信仰斋酸梅汤， 对， 它 那是老字号了，也应该有吆喝。 它里头也有吆喝啊， 嗯， 这个词儿和它这个吆出来的，又解渴嘞，又排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儿尝， 嗯， 酸梅汤嘞不一味儿，又解渴又排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他就告你了，我这里头放的是什么， 把内容也告诉你了，还有功效也告诉你了 啊。对，你喝不喝呀？ 嗯， 不信您就闹碗汤酸梅汤不一味儿，就是我这酸梅汤你喝了之后跟别人家的绝对不是一个感觉的。 嗯，像现在您刚才吆喝的这些段如果我们不去就是去到这样专门的博物馆里面去，那如果走在市面上，比如说像最近的庙会啊什么的，会有能听到吗？ 啊，会有，因为今年那个现在是春节嘛， 嗯，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场店庙会有演出啊， 哦， 啊，场店庙会每天我们那个初一、初二、初三，现在我们那个全天， 嗯， 都会在陶然亭，叫民俗区， 嗯， 陶然亭的民俗区有我们，中华耕织文化园老北京叫卖艺术团在那儿演出。初四初五上午是在陶然亭的民俗区，下午我们会在琉璃厂的文市区也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吆喝叫卖的表演。 哎，太好了，大家在逛庙会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孟老师的这个吆喝。那也特别感谢孟老师能够今天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进首歌让孟老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老北京的吆喝。 像行人匆匆，暮色已尽，雨点还在落，满城的霓虹开始闪烁。 四酒吧，人们都得喧闹。远处的水车悠悠地传着，这是一个繁华的地方，而我只是平凡的过客。喝一杯风花雪月酒，是怀薄喜或情愁，再讲一个。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专门请到了老北京吆喝的传承人莫亚南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呢，在上半时段跟莫老师也聊了一下咱们老北京吆喝的历史，然后以及现状和莫老师对他的一些推广。那我也特别想和莫老师来聊一下，这是一个传承，像您来学习它的过程，都有那么多次想打退堂鼓，那么多次想放弃，那现在你既然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真正的传承人，你也应该有义务把它继续传承下去。对于传承您是怎么想的？ 我从我一二年的时候吧，一一年一二年的时候，当时呢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大胆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开一个老北京叫卖培训班呢？ 哦， 然后当时呢我就开了一个免费的吆喝叫卖培训班。为什么要开这个培训班呢？因为很多这个吆喝叫卖的这个，因为就像我们老北京叫卖艺术团啊，它都是当时是怎么传承的，团里的人基本上是以年岁大的为主，像赵红老师啊、张振然老师啊、张桂兰老师，他们都是七十多的，来团里的这些有一些艺人呢、演员也都是六十多呀、五十多的，你传来传去也就是岁数大的传给岁数大的，他没有年轻人来学。 对， 而且呢就是这些老师当时我们学的时候也就是口传心授，他今天教给你了，明天你 不唱了就忘了。 你在学的时候就是你学这段会非常困难，因为你没有入进去。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没有入进去，就是因为吆喝叫卖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道这个就跟窗户纸似的没有捅破。吆喝叫卖当中它不单单是吆喝叫卖了，它是有一个北京的这个语言学在里头，语言学同时它发生了音变，就好比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老师在教的时候，来，今天老师来教你大小金鱼儿，咱们写这个念出来的文字是的啊大西摇小，大小，但是一到吆喝里来听老师吆喝，喂大小。就变成了打消 打消金鱼儿， 对啊，打西腰消 打消。 所以我就后来萌发了办叫卖培训班的想法，办了叫卖培训班，那这你也得去教啊，教怎么教呢，就是把每一段要注 音变， 注拼音，注上音之后，但是有好多老先生老头老奶奶他不懂拼音怎么办，拿回我的讲义，回家，孙妞来来，今天爷爷学了一段，这个还有点不会，你给爷爷学学。那我也不会，没关系，我这儿有汉语拼音，小孩肯定上一年级往上就都会汉语拼音。 对对对， 孩子就会拿着这个，您听好了啊，这是的啊打西腰消打消，小金鱼儿嘞，慢慢的老先生也会了，小孩也会了，就这样。我 现在特别好奇的是，在您这个培训班当中年龄层次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办了培训班之后，其实年龄层次有小孩子，完了还有这个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人，还有各行各业的，就是还有一部分是开小卖部的，他说我得来学，说我看了电视新闻了，我也听了广播了，说你们这预告太好了，说我们想我这小卖部多卖点棒棒糖出去，多卖点我的小食品出去，我得跟您学学怎么卖，他们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学完了之后，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就是通过叫卖培训班呢，然后也有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因为 从12年到现在吧，我目前已经收了8个徒弟。 嗯， 他们是算老北京叫卖的第4代传承人。这些徒弟当中呢，有的呢就是在学校里，他就非常喜欢曲艺。 嗯， 哎，所以他愿意来跟我学习叫卖。有的孩子，哎，他跳街舞非常好，但是他家里就说，那你去跟你师傅去学点别的技艺，学点吆喝叫卖。 嗯， 他会过来。所以现在，包括去年包括今年又同时收了4个孩子。 嗯， 现在我最小的徒弟现在是上小学2年级，今年也刚入队，就也吆喝得不错，完了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些节目。 嗯， 就是其实这些孩子是很幸福的，就是当时我跟师傅学的时候我是很怯场的。 嗯， 但是他们跟我学的时候，我不是像当年师傅教我那样就是特别枯燥特别无味，我会给他们讲，哎，今天我来给你们讲磨剪子抢菜刀，我给你讲臭豆腐酱豆腐，这臭豆腐酱豆腐是怎么回事啊，是当年怎么怎么， 就是您已经把它这个不仅仅是口传心授的一种教学方式了，而是真正的演变成了一种可以系统化教学的一种方式。 对，先给他讲这个小故事，故事完了之后， 嗯， 哦，原来是这样演变成卖臭豆腐酱豆腐了，哎，然后再告诉他怎么吆喝， 嗯， 孩子就产生了兴趣。 哎，这个很好，这是一种通过您自身的这个磨砺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先进的教学方法。那么看一下时间啊，也差不多了，今天跟孟老师聊得很愉快，我觉得时间好像不太够用。 嗯， 那在这里我也替咱们中华耕织园打个小广告吧，想听孟老师的叫卖呢可以进的，像咱们大兴的这个中华耕织园，如果明后天有时间呢可以去各大，哎，哪几个公园来着， 场店庙会， 场店庙会，嗯， 对，场店庙会，我们会在陶然亭的民俗区和这个， 嗯， 我们这个琉璃厂的文饰区恭候着大家。 嗯，对对对，可以去听一下孟老师的叫卖。另外呢，刚才听到孟老师说这个已经有了第4代的传承人， 嗯，对， 真的是很欣慰，很欣慰，让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对，发扬光大， 就是这样了。好的，和孟老师一起，谢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也再次谢谢孟老师， 谢谢大家。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